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是边个？咪系山卡拉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嘢咧，就未免咧，即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就未免係太過理想啦，係咪？即係你話香港，即係如果 唔係，我從來都係從優主義 啊。係， 我認為你無論你係即係非洲又好，即係南美洲又好， 當然係啦。咁所以 喂，你叻就係叻啦。 所以啲友咪話你離地咯，阿哥。 唔係，我係離地㗎。 你諗下，喂，如果 我唔覺得黃種人一定係差啲，更加唔會覺得黃種人一定係好啲。 嗱，因為咁講，嗱，即係最大鑊嗰樣，点解香港系难以管治？因为阴谋论咧，就真系完全系即系完全系有人信啊！而事实上，阴谋论呢样嘢见到社会好多现象咧，其实系证明到我哋嗰种咁嘅揣测啊，或者系怀疑咧，唔系冇理啊嘛。 咪正啲嚟讲，系以前咧就冇乜呢啲咁嘅阴谋论嘅，我哋都系会相信，即系政府又好，大家系出于善意啫，走去讨论呢个政策。但系问题系因为梁振英走上台之后， 你 用阴谋治港， 因为大家都 阴谋论， 因为大家都唔会再相信制度。 系啊， 因为制度嘅意思点解话系比人更加好咧？ 系 就系因为我唔会因个人嘅喜好而决定一样嘢，或者做唔做一样嘢，觉得嗰样嘢系好定唔好啊嘛。 唔 系以前你约定俗成，即系港英政府嘅年代建立嘅几百个咨询个委员会嘅目的就系我揾一啲即系专业人士、社会精英入去去俾意见，由政府去酝酿呢个政策。 透過制度啊， 咁呢個係一個制度嚟嘅。點解咧？就係、是、我已經吸納咗你哋啲反對嘅聲音，喺最基層個層面裏邊，喺最低層裏邊，跟住再慢慢喺區議會又好、立會又好諮詢。點解人哋能夠即係施政能夠行之有效？點解能夠通過得到？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李柱銘仲好笑啊？自己喺度講嘛，屌我哋其實唔係反對派嚟噶，我哋90%以上嘅政策咧，我哋都係支持噶。其实呢个系好笑噶， 唔系佢哋系咁样自然自己忠诚反对派，咁所以就系除咗啲大问题之外，基本上佢哋都会赞成嘅，就咁简单。 系、哎，好意思讲出嚟，大佬。 其实好意思讲出嚟噶，唔系，所以我一开波我就已经话话我戴咗头盔先。如果我系佢哋咧，我无论你做咩好事都好，因为你作为一个反对派，你就要担当一个反对派嘅角色，就我梗系反对你啦，我梗系想你通过唔到啦。我唔通你想你施政有效啊，行之有效嘅政策啊，能够继续推行啊？你傻嘅，你当我，因为你系执政党嘛，你而家系咩镬噶嘛，系嘛？你搞唔掂关我咩事啊？喂，你要点人数？喂，你明明泛民得20几个议员话27啊？ 27咯， 得27个议员啫嘛，70减27你几多啊？43。喂，你班建制派食塞米嘅大哥，你唔去坐？你揾我嚟帮你顶啲戆鸠啊！你都真系，咪真系戆鸠得很啊，大佬！ 咪即系嗱， 喂，点解我要同你负责啊？我梗系想你日日都留会啦，我梗系想你嘅政府瘫痪啦，我梗系想达至我不合作运动嘅目的啦，我理得嗰个政策系好定唔好先得噶。喂，呢个系雨伞运动之后。大家是共識嚟噶嘛？你咪點樣同強權鬥爭咧？ 呢個共識好快就 唔係即係我只係即係睇到嗰班醫生咁契弟去保障自己嘅利益，唔係我啲我係睇唔撚過眼啫。但係我都會咁做，即係我意思就話我都會繼續同佢喺度拉落去，我亦都唔會放過佢。即係老實講，郭家麒嗰個動議我都唔夠記，因為修正案都唔夠記得咗係咩啦。呢、這個就係公民黨解釋點解佢贊成嗰樣嘢嘛，都戇鳩啦。楊岳橋出嚟解釋，你過到咩？你過到咩？我批個頭俾你當凳仔坐啦，唔好話鐵切啫啦。你都唔夠人多，人哋有43个人喺度，嗰個係政府法案嚟嘅，都唔需要2/3，有36人就已經得啦。有5条友塔 Q 都得啦，你过佢二读入委员会阶段，俾你表演一下， 系咁多嘅咋，你输捻紧噶， 行礼如仪， 戆居。如果肯修订啊，俾你修订到啊，政府晨早吸纳咗你嘅修订啦，喺委员会嘅阶段，点可以仲俾你咁搞噶？你真系做长戏，唔系而家梁振英政府就系咁啦，佢要制造到个势就系我寸步不让。喂，你睇呢一个嘅网络廿三条都知噶啦。喂，嗰幾樣嘢其實修訂 唔係佢對 對佢有咩影響啫？ 係 係咪啊？佢要告你嘅用乜意啫？佢大把嘢告你班反對派啦。第二，醫委會呢啲我吸納咗你郭家麒嗰個意見，係嘛？即係加多少少即係民選嘅代表，有乜問題啫？ 嗯， 喂，你估你嗰度醖釀完咗嘅 policy 就一定係拍板嘅咧咩？你都要經過。 咁所以如果你話林鄭做嘅話咧，可能真係會有數講嘅，其實係 嗯。 啊！即係佢而家真係躍躍欲試啊嘛，係咪啊？唔係，不過咁樣講，即係嗱，事實上呢個禮拜咧，好多事例咧，喂，一方面係俾我哋見到就係話佢對泛民又好，所有即係議員都好，都好強硬。但另一方面，佢對大陸咧，喂，真係腿張開嘅噃，係咪？即係好似嗱，而家高鐵車廂嗰啲嘢啊，即係地鐵車廂嗰啲嘢啊，喂，列車啊。咩叫列车啊？系列文嘅列啊， 喺地板嗰度出现列文咯。 系啊，喺地板都列喎，大佬啊！喂，即系而家，喂呢、這个犀利啊！呢、這个 fat 哇， 全真社 话四百万嘅即系 众筹， 即系众筹四百万，即系搞出嚟嘅媒体，佢而家见到啊嘛，就系话喂，即系做呢深入调查真系犀利，即系样样嘢咧都即系都系关乎公众利益嘅。 投炮核电厂咯。 咁佢而家见到喂。新加坡啊，就是见到呢啲有列文嘅列车啊，吓列文嘅列啊，吓列车啊，喂，而家就系新加坡同我哋嘅比较，好明显就系人气我取啊嘛，佢啲垃圾，佢哋有权 say no 嘅，喂，我哋要硬食嘅。 你唔知全亚洲咧喺呢啲咁嘅工程同埋技术上边咧，甚至科技上边应该咁讲咧，就系、是、最先进咧就系日本仔， 嗯， 同埋韩国。即係話做呢啲咁嘅， 唔係韓國都出事喎、啊，好似話。 但係咧，韓國咧已經政府係講咗， 嗯， 我哋唔會接受呢個中國嘅投標， 嗯， 因為真係太嚇人嗰頭啦，即係你幾低標都係冇 Q 用啦、嗯，我係唔接受你。 但係應該啊， 日本仔仲醒，日本仔其中嘅原因點解即係佢近呢十幾廿年嚟嘅經濟發展唔得咧？就係、是、日本仔咧，淨係唔去呢啲咁嘅會議添。 嗯， 因為點解咧？嗱，佢最出名嘅子彈火車啦，我僆仔我廿幾歲都醒得啦，好耐噶，霎一聲就到噶嘛。個子彈火車跟住你擺杯茶喺度都唔震噶嘛，好犀利噶嘛，快到。佢係唔會出席咧，係同你任何交流嘅嘢，亦都唔會咧係同你投資嘅。 嗯， 因為點解咧？我驚你偷咗我啲技術。 嗯， 日本仔呢樣嘢咧。就真係全世界咧，唯一佢先做得到。 佢唔 係 冇錯喎，你睇下德國佬啊，原本即係其實佢嗰啲嘢咧，都係學施於德國咁嘅懸浮列車啲乜嘢。喂、 嗯， 屌你老尾！而家即係佢即係反過嚟啊，去歐洲大陸喺度狂 sell， 同佢搶生意啊，同佢鬥戰價係嘛？ 唔係你睇下元水嗰陣時候嗰個問題，咪就係咁咯。以前你香港呢啲咁嘅投標，咁價低者得固然係一個因素啦，亦、 嗯、 都有啲所謂嘅 contract specification 咁啊，即係我要達到乜要求乜要求，可能即係成沓紙咁厚噶嘛。 係、 嗯， 即係港英一定會建立呢套嘢。咁喂，你又話你達到呢啲要求咧，又睇到你有經驗啦，咁你嘅價錢又平，我梗係揀你啦。咪搞到原水出嚟咯！我點知你原來你冇跟嗰啲即係 specify 咗嘅工程去做嘅啫，大哥。 喂，同埋土伯，你如果你真係仲係做緊區協會咧，你真係有一樣嘢你都要 concern 啦，係咪？即係等於即係林卓廷佢做一樣嘢都好啱，即係嗰個叫咩嘛？反圍標啊啲乜嘢嘛？你而家叫做係全港嗰個叫做係咩話？即係維修咩定乜鬼嘢啊？即係翻新大運動啊嘛定乜鬼嘢啊？即係咁換嘢嘛，係咁翻新 全港驗樓， 係啊，全港驗樓嘛。喂，但係你驗完樓撲你個街，你借驗樓嘅機會咧，又真係俾嗰啲大陸即係紅色資本咧，就真係上下其手喎。咁、家產你唔換好過換喎、真係。 咪、那個問題係在於你成個招標係講緊價低者得啊嘛，咁、你自然而然大陸嘅國企要 sell 佢嘅個過剩產能，咁咪用好平嘅價錢丟呢條標翻嚟。 咪就係咯，屌你老尾一路一帶。仆你个街全部揾香港嚟做白兔仔嘅，即系呢个白老鼠嘅、 你唔知佢嗰阵时候咧，点解咁低要投咧？即系你讲八十年代开始咧，甚至乎、即系改革开放之后咧、就系、是、因为佢其实都系要即系打开呢个窗口啊嘛。 即係你起碼香港係一個佢嘅試驗品。係，因為點解咧？香港已經係世界上好知名嘅地方。我去過咁多個地方，見到咁多鬼佬都知啦。你一講香港嘅時候咧，人哋係另眼相看嚟。 係，啲基建幾撚勁啊？係咪？原來好多基建咧都係我哋中國建築搞嘅。 喂，屌！我第一個答嘅答法就係咧 ，this is a dynamic city 咁樣。喂，屌！好撚威噶嘛，我哋即係你能夠可以幫我哋香港起地鐵又好，搞呢個基建又好咧，其實都係即係與有榮焉。 嗱，佢、這個、 所以佢點解需要嗰陣時候嗰個咩中國建築？ 中國建築係啊， 中國建築咁低嘅標。喂，嗰啲係 experience 嚟㗎嘛，嗰啲係 track record 嚟㗎嘛，嗰係 resume 嚟㗎嘛。 係啊。 喂，我如果要去投歐美嘅工程嘅話，喂，屌我話曬，我同香港做過啊。 但你知唔知咧？ 咁、但係當然，你而家咁係會出醜咯。 中國建築係好閪㗎。你知唔知係俾呢個即係係俾 blacklist 過㗎？其實係。 喂，但問題 俾美國佬係。 係你，但係你講緊例如2023年嗰陣時咧，我都做過中國建築嗰啲工人嘅。咁 啊，你點會幾時做啊？點啊？你擔埋你咩啊？ 咩咪收下路咁樣嘅啫，攞張綠卡咪做咯。喂，但係嗰陣時嘅中國建築，你要標一個 track record 嗰陣時咧，佢哋真係揾人 double check 再 double check 冇問題先至夠膽交貨嘅。但係問題即係今時今日，喂，你講緊點解又？咁容易就攞到啲追加預算啊，即係嗰啲古靈精怪呃分定嘅嘢。喂，究竟發生緊？ 因為香港腿，因為香港腿張開啊嘛。呢、這個689做咗之後，冚家產係咪嗰陣時？喂，貪真唔肯就範啊！而家先搞鳩佢啊，報復性咁樣樣嚇，真係喂，真係好令人懷疑喎、啊，阿哥。喂，仲有一樣嘢真係，喂，你而家咁樣搞，你去到今日啦，即係你唔講呢單嘢啦，喂你會大火嗰單嘢，喂元州村喎，真係大鑊喎，阿哥三級大火，琴日深夜嗰陣時， 係啊，幾多鬼 三間， 喂 直播， 屌你又嚟咯，喂兩個禮拜都未夠喎，嚇阿邊個都未上號源喎，而家又嚟咯，又係攻下，又係五十幾，唔係係咪七十年代起㗎嗰條嗰間 77年， 77年， 槍法好耐啦， 又係因為舊樓，所以咧就唔使安裝呢個自動灑水系統，又係有迷你倉，今次仲撲街， 有埋劏房 添， 唔係所以咧歸英派咧有時講啲係冇錯嘅，即係我思前想後咧，你諗下，其實我哋喺殖民地嘅年代，我都體驗過好多啲咁嘅慘劇嘅。即係加利大火又好，蘭桂坊又好 ，New Way 好似唔喺殖民地年代，應該係都係回歸。喂，呢啲咁嘅慘劇咧，人哋港英政府咧係即時係會有改善措施。嗱，睇蘭桂坊嗰個慘劇件事，我一路睇住電視嗰陣時候，哇！真係心都噏埋，見到咁樣人踩人，人哋即時揾個法官去做呢一個調查，跟住以後所有有眾多人群嘅全部係有人流 控制。一定要 係嘛？喂，所以咧，其實佢 單之後咯，其實 佢係 responsive 嘅政府。同樣道理，而家你九龍灣嗰個嘢出咗事之後，喂，如果我係做，我估啊，我係港英年代嘅時候，政府即刻話唔得，我哋發覺呢個咁嘅所謂嘅 exemption 嘅 course 唔得，一定要就算你幾廿年嗰啲樓全部要自動加灑水系統。 系， 因為你有自動灑水系統，解決咗個問題㗎啦。佢一無煙一去到嗰個温度，化， 佢而家唔肯講啊嘛，佢而家 梗 係 唔制啦。 唔係，而家要最一定要慢慢差啲時間咧去做研究先㗎嘛。 唔 係，研佢老尾咩？屌你，佢係保障嗰啲業主利益。 唔係你官商勾結咧， 要慢慢研究。 都唔單止係一個問題，而你係共產黨治港先至係問題。官商勾結搭共產黨治港咧，就有呢個問題。 Perfect storm 啊！ 喂，呢個係美妙嘅配合啊！呢個係 two of a kind 啊！因為點解咧？政治係優於一切嘅，我係要俾呢啲著數啲有錢佬嘅，咁你咪搞嗰啲咁嘅大白象工程咯，你咪等啲工廈可以繼續火燒嘅時候，根本係搞唔到嘅咯，去儲奸人命咯，鉛水都得咯，係咪？我係要益佢啊！咁佢又真係又價低者得喎，其實你我成日都講。蝗蟲或者中國人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佢最叻係 abuse 嘅制度。 佢最識走位啊， 同埋鑽空子賺到盡啊，撲佢個街， 冇 business ethics 嘅。 如果你係 冇底線 嘅，啲人見到你係賺到盡嘅時候咧，冇嘢唔係陰謀嚟噶，冚家咧。 即係你話新自由主義其中一套叫管理主義啊嘛，係你哋成日有讀啦，叫 managerialism 啊嘛。喂，起碼攞三個公開投標，屌行都知道呃鳩人噶啦，可以圍標噶嘛。我哋三人可以夾硬定啊嘛，呢一鑊就係你，下一鑊就係我。系嘛？我特登寫到嗰啲你話明有嗰啲 contract 要 specify 我要做乜做乜嘅，屌我求撚其死，因為呢次到你啊嘛。跟住我一係就佢就 mark 到最高嘅價，點解嘅揀你啦？ 其實呢啲都係一樣應用喺而家嘅業主按法團嘅，好多業主按法團一樣 知啦， 都係咁做。 喂，背後根本就圍威圍， 係全部圍。 喂，呢、這個價係港英帶落嚟嘅呢啲制度啦。 但問題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政治工作嚟噶嘛，即係起碼話俾嗰啲小業主聽，喂，有得揀。即係再講落去，你頭先講緊迷你倉大火又好，去到呢個圓洲村大火，喂，即係如果你講以前嗰個年代，你都會即刻有特首走出嚟話獨立調查委員會，嗱，我幫你班業主拖，但係問題翻到年你都要做。爭在係幾時做咁解啫？我出 report 之前，唔該你同我搞掂佢。 如果你有困難嘅話，我幫你頂。 係 即係港英就會咁嘅嗰陣時。因為點解佢發覺呢一個問題，我唔解決我唔得啊？嗱，我哋以前我僆仔嘅時候就評論即係港英政府嘅殖民地嘅公共政策，就係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嗯， 其實係啱嘅，因為點解我係殖民地政府？屌我搞咁撚多嘢做咩啫？我唔會有好大嘅vision 噶嘛，我要帶個社會走向咩方向啊？嗰啲嘢，屌我唔講嗰啲嘢噶，我哋最實際，因為我低税制啊嘛，我政府開始係即係minimal government 啊嘛，小政府啊嘛，你有問題嗰時候我咪解決咯。 做一樣， 你見到咁撚大鑊嘅，咁我梗係解決啦，大哥。喂，佢就係咁嘅咋？喂，咁都仲個政府都仲有效過而家個共產黨治港搭官商勾結嘅政府啦。喂，你估港英年代唔系官商勾结啊？ 嗯， 佢全部都系以商界为主啦。你谂下，行政吸纳政治嘅时候，所有咨询委员会全部都系搵啲富佬入去噶啦。嗰阵我哋 at 都冇得 at， 所有嘅公共政策系以少收税为原则。 嗯， 就算起公屋啊，都系政治考量啦。因为我可以好平嘅工资去请工人啊嘛，屌戆鸠。 嗯， 喂，点解而家咁严重去到而家呢个阶段？ 嗯， 就系因为。你共產黨自埋港嘛？你乜撚都理，我起條即係橋，你又管？ 我最正係剪。 點解我要管咧？因為我有著數啊嘛！屌！ 唔係最正係咩咧？剪彩啊嗰啲咁嘅 event 咧，即係以往即係請個 AO 上，即係上嚟講兩句噶嘛。而家喺中聯辦主任都曬埋過嚟噶。 我嗰陣時候咪唔警醒呢樣嘢咯， 你真係玩過呢樣嘢？ 唔係啊，我見到我哋啲街坊走去請中聯辦嘅人嚟咧，其實我應該一早提佢，我係覺得懶大方，係啊，佢中意嚟咪嚟咯咁樣。其實咧，佢哋已經係不斷滲透緊啲社區， 係啊， 係， 而係我哋唔係好警覺。 嗯， 喂，大佬，佢 你咪揦嘢咯，你咪 喂，你個 establishment 中聯辦喺香港幾千有啦， 嗯。 系咪？佢唔系做呢啲嘢做咩？做統戰嘅啫嘛， 嗯， 溝人嘅啫嘛，系咪？咁咪搞你啲咁嘅社區組織咯。所以你頭先你講啊， 業主法團嗰啲咯， 業主法團嗰啲啊，全部俾佢溝曬噶啦。係 啊， 係咪？嗰啲 大部分都俾佢溝。 所謂嗰啲即係標啊，基本上十單有九單揾笨嘅。所以你林卓廷咪啱好咯，做過幾年廉政公署大佬，而家廉政專家大哥佢， 咪用廉政公署嗰一招就走去玩你嗰班標書。即系玩， 嗯，嗱，喂，仲有少少时间啦。啱啱我见到阿苏豪咧解释点解即系唔反对啊，即系唔咁反对票啊，即系其实呢、這个呢、這个医委会改革，咁就话，哇， 我估系差唔多啊， 差唔多其实系。嗱，咁個反對制咧，唔話都冇咁易，又唔使解釋咁多，輕易滿足大家恐懼大陸化嘅憂慮。不過咧，除咗要表達咧反對大陸醫生之餘咧，我哋都想講啊，而家香港嘅醫生界咧係極度小圈子嘅情況係絕唔理想。咁我哋成日收到大大小小嘅醫療失誤個案求助，包括我自己家人都遇過噶。咁但係一般小市民咧，根本係冇錢冇時間同埋醫委會磨難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十年難得一遇嘅機會，可以摸下老虎個鼻頭， 啊，當然要為一眾嘅受害者咧表達不滿啦。咁大家要知道咧，而家香港特區政府咧，公營醫療咧，即係開支越嚟越疏，急症咧都要等八個鐘，可以預見啊，醫療失誤咧只會越嚟越多。喂，你個 make sense 喎，呢個咁如果唔趁而家咧提下班尊貴醫生咧，話佢哋知醫生界唔一定永遠係獨立王國啦，借此推動業界加強自我監管嘅制度咧，都算係做到少少嘢啦。比咗平時一班醫生真係睬你。 我覺得政治判斷咧，即係我完全係理解呢一套概念啊。即係頭先我講嘅內容，其實同呢套概念係差唔多，係咪啊？但係咧就即係喺而家呢個 moment 裏邊。九月選舉前咧，呢個係一個錯誤嘅投票，我只能咁講。 嗯，其實你反對派你個立場 用我頭先嗰個講法係啱嘅，即係你用政治咧，我唔係話我反對大陸人，我唔係因為睇嗰個種族而講咧嗰個醫生係唔得啊。 你企咩位啊嘛？ 而你係企嗰個位，你係企反對派個位，諗多咗。諗多咗啦，佢班友。如果你真係要打擊醫生呢一個嘅獨立王國嘅話，第一。你唔單止係港大、中大先有醫學院，第二，起碼你要開放成個英聯邦畢業嘅醫生嚟香港，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我哋應該係吸納啲最叻嘅人，但係呢個就好大鑊㗎啦。即係我講呢句説話，因為呢啲係右派觀點嚟嘅，唔應該。不過你哋精英啊嘛，你中意叻仔啊嘛，中意叻女啊嘛，我就會咁同你講，喂，梗係揾啲最叻嘅人嚟啦，係嘛？你做唔到嘅，咁我梗係喂。喂，你估外國啲醫生好高人工啊？歐美嗰啲會好高人工啊，大哥。如果相對香港嚟講，爭好 Q 遠噶。如果我哋嗰陣時候啊，走去讀 science 啊，即係我僆仔嘅時候，入到呢個醫學院啊，都已經係一張即係長期飯票啦。係咪啊？即係抽嘅港女都抽到啦，做醫生好過律師，好過會計師，好過工程師，好過畫職師啦，仆街。系咪好过测量师啦？喂，医生啊，我记得我考 A level 嘅年代啊，系八优一良同埋九优嗰啲优先至入得到港大医学院噶。 啊，唔好意思，而家嗰啲人啊，走去读 BBA 嘅。 喂，你谂下，嗰、那个系能够一定话俾你听系发达嗰样嘢。 系啊，因为香港医药不分家嘛。 喂，香港有几多个医生啊？ 嗯。 喂，如果你要令到病人嘅權益得到保障，好似阿蘇豪咁講嘅話，一定係開放嘅市場啦。 係， 不過唔好話開放市場係一個已經係句號噶嘛，大佬我有審核機制噶嘛，哥。喂，我都要 test 過你。第一，你邊間大學畢業？你有幾年嘅經驗？有幾年嘅臨床經驗？喂，呢啲嘢我要數噶。喂，你畫條線就得噶啦。你唔好話英聯邦啦，因為英聯邦可能有非洲都有份咁啊！屌，南美都有啲係噶。 喂，但係咁講喎，即係 喂，咁你起碼我排全世界五十大嘅醫學院嘅名校，嗰啲畢業生我先會考慮，咁咪得咯。中國一定冇啦。北京大學有冇啊？ 嗱。 唔係中山大學有冇啊？哇！我知道呢兩間都算出名嘅醫學院。 其實大陸嗰種咁樣嘅醫療制度咧，同香港有啲唔同，因為其實佢哋有啲特別嘅，就係其實佢係中醫中西夾雜嘅，佢哋係中西融合嘅兩樣嘢，係即係互相交替咁樣用嘅，好得意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銜接嗰方面唔係咁容易，咁但係咧，你話大陸引入大陸醫生咧，唔係唔得，但係唔係呢個 channel， 即係譬如好似中醫咪係咯， 淨係中醫咯。 系咯， 即系净系中医咁样，你话引入嘅。 唔系中医其实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香港嘅医生都系噶啦。你我唔知中医其实佢会唔会自己挂啲 shirt 出嚟，好似冇噶系嘛？ 有都有嘅，有嘅有嘅，中医都好多都有嘅。 OK， 咁即系起码都会有呢啲咪你起码咪俾啲人去拣咯。即系你如果你话自由市场， 唔系我都觉得即系你弘扬一下呢、這个即系中国嘅医学咧，我都唔反对嘅。正如我有时我都会过去对面做下嗌救啊。即系有时刮下沙 即系嗰啲咩？ 嗰啲即系因为佢嗰套，佢嗰套 佢有独立另一套见解嘅。 系佢嗰套 philosophy， 因为你西方嘅医学其实基本上系所谓治标嘅啫嘛。 系 咁佢又系 一个固本培元啦，中医就系 简单， 即系 我唔识 啊。另一样嘢啦，系另一样。 唔系即系你信嗰套 philosophy， 你咪信咯。咁人生匆匆數十行書，你都係幾廿歲命啫。你問我，即係嗰啲睇中醫又好，睇西醫又好，屌醫都好就係好醫生㗎啦。咁所以 即係我就唔會，即係如果我做醫生，我都唔好意思咧，就係因為佢係即係大陸人，所以我覺得佢啲醫術會差啲。我唔會用呢個觀點，而係我覺得香港即係被壟斷嘅醫療制度，即係供不應求，做到啲醫生做到撲街咧，呢樣嘢係冇道理嘅。而香港人應該係更加接受更加好嘅醫療服務，所以吸納外地嘅醫生，我唔係講中國啊，即係而係最叻嗰啲醫生嚟香港，香港係有足夠條件，因為我哋嘅人工係好撚高噶嘛。你睇下我啲大學教授。 唔肯走， 梗系唔肯走啦！你知唔知美国嘅大学教授啊，其实系同一个中学嘅阿 Sir 咧，系差唔多人工嘅咋，跟住仲俾好重税啊！佢嚟香港唔知几傻啊，大哥，你谂下，喂，我梗系吸纳嗰啲人啦，喂，我有心脏病嘅时候，我有癌症。我冇理由信嗰個咩莫乜乜咩莫乜鬼㗎係嘛？即係華叔最後尾睇嗰條友，我梗係信 莫樹錦， 莫樹即係我梗係信個鬼佬醫生啦係嘛？大哥，即係我就算醫死都好啊，大哥係咪啊？喂，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啫嘛，人哋經過咁多年嘅科學嘅研究嘅科技嘅增長，咁多嘅醫療設備係咪？咁多嘅 research， 我又唔信嗰幾百萬個香港人嗰啲叻過嗰啲人啦。係嘛？我唔講個十三億裏邊有冇叻過我哋。但起碼。即係我呢啲咧，就真係崇優，亦都崇精英咁專業嘅嘢，我條命嘅嘢，一定係即係信嗰啲鬼佬啦。即係但係你香港人冇理由走去美國睇病噶嘛，戇居好貴噶嘛，你點睇癌症啊？係咪？如果唔係，奧巴馬都唔使搞醫療改革啦。 喂，其實咧，今日其實 suppose 好撚多嘢講嘅， 仲有好多嘢講啊！屌， 嗱，你見到即係美國已經發生咗一單咧史上最勁，即係最犀利嘅即係槍殺案，大佬真係黐線嘅，大佬係殺警啊！即係我哋以前以為 勇武抗爭喎、啊，呢啲真 係係啊！即係我以前係以為咧，只係大陸會發生嘅啫嘛，真係殺警案係，而家係揸 sniper 去殺啊，大佬啊！ 其實本來好 追擊手 啫，係啊，癲嘅啫， 唔係本來件事好小事嘅啫、啊，其實係冇而家講緊達拉斯嗰度殺警啊嘛，係 啊。 係冇雷公咁遠，路易斯安那嗰邊咧，係因為一單白人警察槍殺黑人疑犯案， 而且搞到粗魯嘅，即係其實佢對啲黑人係撲你個街，嗰啲聲帶流出嚟啊嘛，屌你真係當你狗咁喝㗎。 其實嗰邊嘅民族主義始終都仲係有喺度嘅， 唔係民族主義，唔係種族主義啊， 個種族主義係有喺度嘅。 係啊，即係呢啲嘢，喂，其實喂你係經歷咗咁多單咧，即係你都係即係 馬爾多夫傾都有因為呢樣嘢咪死咗咯。你見到咯？ 你嗰個種族不平等，你係好撚大鑊嘅。你知啊，而家大陸咧好撚中意幫美國佬寫嗰啲人權報告啊嘛， 專寫呢啲嘢， 即係唔係 大鑊？你最大嘅問題咧，美國咧，即係例如話民主黨嗰啲即係政要咧，咪不停講話需要咧係禁止呢個槍械咧。其實佢係難搞的，因為原來美國嘅憲法裏邊係寫到明咧，係佢哋係可以用槍， 又推翻呢個政府嘅自由。 用武力去即係抵抗嘛，即係勇武抗爭嗰套嘢。 唔係咁，所以奧巴馬就係話要咩嘛，即係其實係限制呢個槍支銷售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共和黨就即係保住呢班撚樣，即係 同埋呢 班商家， 你都難怪喎、啊。即係例如你喺嗰度做政客，你真係都唔知點樣去即係抉擇。 喂，嗰啲可能你今 點樣去 strike 個 balance 喎？係 咯， 喂，好簡單啫嘛。我喺嗰啲即係小鎮裏邊，屌得我一間屋。喂，我唔喺支枪喺度，屌大佬， 好危险啊！真系 有只红人咁样扑入嚟， 目光贼啦，红人都已经真系啱， 系咯，好大镬噶！你香港梗系唔需要啦， 系 咪？我大声嗌救命，已经隔篱已经可以帮我报到警，大佬我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大佬 好多住郊区嘛，因为仲系 系咪？就算话set 咗嗰套保安系统禁制，可能都差佬嚟都成十几分钟，屌我都死咗十次啦， 都唔得啦，系 咪？ 系咪好多都唔得啦？外国如果 所以佢系有即系社会嘅背景。第一就係佢憲法係咁樣，第二就係因為佢嗰度嘅即係地大物博咧，好多都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嘅，即係唔喺城市嗰啲啊。 最大問題就係話佢哋今時今日嗰個叫種族不平等咧， 其實係雞肉呈現嘅， 係啊，都仲係啊嘛。 喂，如果唔係你 Donald Trump 點會有市場？ 但係 Donald Trump 佢 Donald Trump 其實唔係佢 Donald Trump 其實好撚多白人嘅，即係呢啲有啲納粹傾向嘅一啲， 唔係嗰啲低下階層咯，嗰啲白人嘅低下階層咯，同埋中年嗰啲咧，即係揾唔到 loser 啦，係即係 你講嘅啫，唔係我講嘅屌。 喂，係啊，即係最後一次呼籲啦，就subscribe 呢個 YouTube。因為 YouTube 真係好緊要，呢個係我哋嘅財政生命線嚟，即係你知啦， 唔使課金啦， 系啊，唔使货金噶啦，唔系都要嘅，都要。 迟啲啊，冇 嘅 就叫啦 吓。系啦，咁嗱，啱啱我哋呼吁咗之后咧，嗱，根据我啲善款数字咧，而家 live 嘅咧就系九六九九啊，咁仲争呢个301个 subscriber 啊，咁啊呢个咧就好紧要。 呼吁咗之后多几多啊，大佬？ 啊，我唔知多几，头先你报几多噶？ 9689咯， 9689啊， 十个咯， 啊多十个啊，咁少嘢 OK 喎，大佬啊，即系。可能呢十個人就係聽 live 喎，咁 真係多謝大家。 唉，真係咁好啦，即係係啦，多謝大家啦。咁就嗱嚟緊，因為其實我哋就啱啱就叫冇咗個節目啦，禮拜二。咁、我哋而家傾緊啊，係嘛？即係禮拜二嘅調動啊，即係都要同啲聽眾講翻啊。 咪何志剛咯。 嗱，何志光系其中个方案啦。 佢喺佢个 channel 嗰度讲明接受花生台嘅邀请啊嘛。 唉，多谢佢， 佢 咁激咁激， 佢嘅收听都唔低嘅。讲真啫， 系啊。 第二就系 有荣言啊。 第二就系我哋而家倾紧啦。 志光哥 点样安排？就系呢个咩中南海啊？ 细说中南 细说中南海，细说中南海咧就喺度录音咁样样，咁喺度录音就有个着数嘅。咁啊，做埋呢個視像啦。咁因為 A V 人冇乜好睇嘅啫喎。 唔係問題，唔係即係我覺得咁樣講。 係嘅，佢介紹書有個封面咁樣咯。 唔 係， 其實 佢次次帶一本書過嚟。 佢呢啲叫做國情節目咧，錄國做國情節目啦。其實 YouTube 係有市場嘅，係嘛？係因為有班即係大陸佬會睇嘅， 翻牆啊嘛，佢哋 真係 特登翻牆過嚟睇咯。 第二就係話咧，即係呢啲咁我哋。嗰、那個時間嗰個編排咧，其實係幾不幸嘅，其實係，即係譬如禮拜一、禮拜日同埋禮拜一啊，好好撚多節目谷埋曬一齊去到 VN 咧又係嘅、即係你譬如你話笑看太平山、大軍閥同埋嗰個咩高達順風耳又谷埋一齊嘅、屌你即係好似淋巴癌咁撚樣 嘅 喎！ 唔係，我哋應該 spread 開少少嘅。 係啊 ，spread 開少少，即係要平均啲嘅。 反而我哋星期二以前有檔嘅笑談就可以鄧雲少少。 係啦， 而家你幾個即係節目咧最受歡迎咧幾個 啦？我哋 weekend 又太多啊， 好 heavy 嘅。 係啦， 搞到我都冇機會聽下高達順風耳啊，大佬！啲人講到咁勁，大佬屌真 係。係啊，好撚多 AO 收風嘅成日講啫。好，今日時間差唔多， 好， 下 個禮拜見， 拜拜。 花生多， 私人你会唔会？ 我哋香港人最正经，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大，我真系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